行正义之师，深得百姓拥护，凡是有功的立刻拜将封侯，这才是君王的气度。目前汉王兵多将广，有巴蜀关中作为根据地，项羽的楚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对于齐国来说，韩信统一燕赵，集十万大军直指齐国，事到如今，你们只有联合汉王才能保住原来的江山社稷，否则必亡无疑啊。田横一边听着，心里就一边琢磨，刘邦这人怎么样我也不了解，但是项羽我了解呀。想当初我哥哥打天下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得罪了项羽才丢了性命，这项羽的残暴我是见识够了，仅凭齐国自身的实力早晚会被吞并，与其这样还不如跟汉王联合呢。这田横当即点头认可了利益姬的想法。利益姬刚要站起来拍手，齐王田广着急了，哎，叔父等等，我们为什么要投降啊？这使者来了不到一天，您就把齐国交给他了，我这齐王可怎么办呢？田横一听这话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知道关心你那宝座，气得没说话。立即赶紧打圆场，这个齐王大可放心，归顺汉王之后，您还当您的齐王，只不过是咱们两家把力量联合起来，共同对付项羽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就按照叔父的意思办吧。立即拍手叫好，好啊，齐王真是个爽快果敢的君王，来，我敬齐王和丞相一杯，庆祝我们两家的联合。田横、齐王都端起酒杯，三个人一口喝干。当天晚上立即喝了个烂醉如泥，高兴啊。第二天这田横就派出了使者去刘邦那儿商谈联盟的事宜，并且下令解除历城的防备。齐王田广更是拉着利基天天的设宴款待，利基本来就是一个酒徒，这回大功告成，他也就放下心了，轻轻松松的在齐国做起了酒中仙。利基没想到这个连项羽都头疼的田横竟然这么轻易就答应联盟了，这心里十分得意，但他万万没想到紧接着形势发生了逆转，乐极生悲了。咱们刚才说了，韩信还领着大军在齐国周围呢，齐王投降的消息传来之后，韩信就打算调转军队打道回府了。韩信手下有一个谋士，看见军队要撤退了，赶紧过来阻止，将军，您奉诏攻打齐国，虽说现在齐王已经投降了，但是汉王并没有下诏书让您停止进攻啊。既然没有诏书，您又为什么不去呢？难道您没看出来这是汉王的两面手法，一手文一手武吗？现在齐王既然已经决定投降，就不会戒备，这是攻打齐国的最佳时机呀。非但如此，您不妨再换个角度看看，利益姬不过是一个书生，一个谋士而已，坐在车上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搞定齐国70多座城池，将军您统帅千军万马攻了老半天，不过才攻下了几个城而已，您多年为将，难道您要让汉王觉得您不如一个书生吗？这谋士的一通劝解，当时就把韩信给说动心了，可一时半会儿的还有些犹豫，如果我现在去攻打齐国，立即的性命可就难保了，齐王一定会杀了他的，这么做恐怕不妥吧。这谋士微微一笑，将军，您要是不想辜负别人，别人